欢迎来到 Touch Channel， 我是每日， 我是杰德。 今天日期2025年3月31日，这个礼拜洗晒大家版的吉卜力， 这就是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我的是不水面图领域的， 毕竟我们跟开的都是，即是这个 LLM 相关，我们一路都出了不少专题跟开的啦，这样那就讲一下啦。 是的，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每周年再专题的了。咁就係 ChatGPT 近排追加咗嘅新功能，即系图像生成功能强化咗啦。咁咧， 应该系话原本 ChatGPT 都有佢嘅图像生成功能，佢用嘅系 DALL-E。其实 DALL-E 系比 ChatGPT 仲早公开嘅，佢而家 DALL-E 三咯。佢 DALL-E 第一代嗰阵时咧 ，ChatGPT 仲未公开啊，所以有人话啊，嘅 GPT 竟然可以生图 ，OpenAI 好百万年前就已经识生图啦。 连快快地嘅 group 嗰个生图功能都我都用过啦，虽然快快地嘅。 group 嗰个一样情况，不过阵间可以再补充翻啲啊。但先讲发生咩事先啦。虽然我哋大部分人都知道，而且系知道到唔想知道嗰只噶啦。 好烦啊！去到就咩滥用嗰只程度。 几日之内真系应该系26号左右咯，开始出现，系迅速令到大家好乱烦，即系几日咋？30号左右就已经系大家已经系烦到唔想见噶啦，真系 面图咯， 主要系门槛低咯吓。啱啱出嗰阵时咧，佢因为呢个功能系对全世界开放嘅，不过又系同一样嘅套路啦。优先俾啲付费会员，咁OK 嘅，即系大家都理解啦。佢要卖钱噶嘛，咁但系好快已经开放咗俾普通人都用得。虽然啦，一开始咧佢系好似谷咁样啦。是一次过生四张俾你，其实好几个都是的，因为你开四 bit size 咧，其实唔会占用多咗好多资源，但系因为同时出咗四张咧，命中你想要嗰张嘅几率咪高咗四倍咯。如果唔系嘅话，你咪不断啊呢张唔得，咁咪再生一张，呢张又唔得，再生一张。其实咁样调翻转会耗费资源多啲啊。我解释翻先，咁但系因为太多人用咧，佢就不断咁缩佢个嘢。免费用户是可以用的，但是我生了三张图，他就说你的高达已经够了，即是免费仔仔没什么人权的。那很多人就拿它来就用某张图输入某张图，然后用 GPT 输出。虽然我真的觉得你这样真的浪够废了人家。有人拿着这种东西就说啊这个 GPT 啊做平时做开文字的 LM 的，而家一夜打趴晒你全部那些专门做图的 AI 那些东西。先不讲你这样功能根本就浪够废了人家，就算是 GPT 劲的地方都未至于打趴了。其实逐样来啦，先讲指标里那些比较 ACC 相关那些啦。我很久之前有讲过，在一般的模型里面，尤其是这些多模态模型里面，它是不会太分到你的画的画风，它不是识很多的，主要是一些历史上留名的那些，即是那些什么达达学派啊、抽象派啊、印象派啊、野兽派啊，那些一般的美术风格或者什么新艺术啊，那些东西，又或者是一些很有名的当代艺术。那之前咁嘅情况啦，咁喺日本 ACG 嗰边咧，基本上佢成日识两种嘅啫，日本阿尼美同埋宫崎骏或者吉卜力啦，或者吉卜力啦，睇下点一样意思啦，大家明噶啦，佢成日识两种风格啫。咁 GPT 4O 系 4O 啊，冇错啊，即系佢后屘嗰啲 O 一啊、O 三啊嗰啲，突然间俾人抛诸脑后啊，之前出个 4.5 都俾人抛诸脑后，突然间又翻翻去掠翻个 4O， 应该主要系因为佢系有个多模态模型啦。佢唔系之前呢，如果你用 GPT 去生图嘅话，佢系 call 翻 DALL-E 出嚟嘅。其实佢内部接 API 接咗去 DALL-E 嗰边，叫 DALL-E 去生成嘅。基本上你叫 GPT 生图同叫 DALL-E 生图，基本上系同一件嘢嚟嘅。咁但系今次唔系，今次系真系个模型本身去生出嚟嘅，所以有本质上有少少唔同。虽然但我谂大家唔系 OK 啊。重点系纯粹将某张图转换成某个风格，无论系 Ghibli 又好、西巴烹又好、野兽派又好啦，以前嘅模型一样做得到，早8万代就做得到。你攞佢嚟生呢啲咁嘅嘢咧，真系嘥够气嘅啫。呢、这个 SD 啱啱出之后冇耐，系出咗一大场嗰啲咩将你个人转到2次元啦，中国嗰啲好多啲咩 app 啊，好多啲咁嘅嘢嘛。其实后边系 SD 啊，好早之前就已经有啲咁嘅应用。佢有冇比佢更加好咧？系会准确咗，更加准确少少，但系 其实都冇咩太大分别嘅。以结果而言，当然中间生成嘅过程唔一样，但系结果而言系冇分别嘅。你就系一张图转变风格呢样嘢，早百万代已经做得到，即系绝对唔系 GPT 呢次厉害嘅地方。佢厉害嘅地方其实系寓意理解，即系你其中一个比较容易。以前做唔到，而家做得到嘅嘢，你可以丢两张图俾佢。我要 A 嘅构图 ，B 嘅角色，又或者系 A 嘅风格 ，B 嘅动作，又或者系呢度有碗面，呢度有个餐厅，呢度有角色，咁样俾三张图嘅。然后你话我听，我要呢个角色坐喺呢个餐厅上面食紧呢碗面。系一件原图入边可能存在部分存在嘅嘢，佢将佢融埋一齐。点解可以咁？主要系因为佢个语义理解能力。因为哪怕我啲 SD 又好 ，S 标准化得咁耐又好 ，NAI 又好，即系 Lovin AI 又好 ，Bajuli 又好，所有图片生成嘅最初嘅最初，都系用紧 OpenAI 嘅 cap 嘅系将你个文字一般嘅文字。即系譬如我讲你要一个女仔金色头发如何那样，我哋一般讲嘅文字，甚至系自然语言，去将佢转换为一个模型听得明嘅嘢，令佢听得明呢个嘢。呢、这个嘢要转换噶嘛？用乜嘢？系用 OpenAI cap， 最初系咁嘅。但系 OpenAI 其中一个俾人诟病嘅地方就系佢 Close AI 啊嘛 ，Close AI 佢已经有两年年几两年，佢最后一次更新 cap 系2023年。提醒各位，而家系2025年嘅3月，佢好耐冇更新个 cap， 即系将文字转去语言模型。好明显地，佢系重新练咗一个类似 cap， 但系更加强好好多倍嘅 cap 出嚟嘅。因为佢又冇公开咗佢入边嘅嘢，我都话你叫 OpenAI 乜鸠都唔公开，我搵嚟搵我都搵唔到任何资料。而开源世界入边做嗰阵时，已经用咗用基于佢嘅架构。整咗一个 open cap 出嚟啦，佢对语义理解能力强咗，尤其是对自然语言，所谓自然语言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嘅嘢啊，即系以前点解要人去整个 prompt 出嚟啦，即系你要识配整啦，就是、因为佢听唔明你自然语言，唔多听得明啦，佢只能喺你个句子入边提出一啲佢睇得明嘅字，但系而家嘅新嘅 open cap 已经可以部分地有部分可以做到，有部分做唔到啦。去理解直接理解你说话嘅样，因为一般人用 ChatGPT 去生成图片嗰时候，你唔会用呢个 prompt 嘅专用格式噶嘛。通常你就咁话，哦，你帮佢呢个要企喺呢度，呢张图呢部分唔要，跟住个角色又如何那样啊，咁样噶嘛，系用说话噶嘛，用自然语言去讲俾佢听噶嘛。好少人会专登去做，虽然可以做到，而且个效果会好好多嘅，其实。但系一般人用自然语言，咁你就一个理解到自然语言，最好系好能够理解到自然语言嘅转换器出嚟，文字转换器。咁今次我相信，虽因为冇办法证实，因为佢冇公开资料，我相信系佢用佢训练一部分去做咗一个比 cap 强好多好多倍嘅文字转换器。我相信系咁，因为都有一句佢唔公开，我真系唔知道。咁所以会令到佢生成图片嗰阵时可以更非常去符合你说话你要求嘅嘢，因为好耐好耐之前，我哋好耐之前真系两年几前啦，做过个专题有讲过一样嘢，到而家你或者都部分适用嘅，就系点解 AI 绘图唔可以取代画师嘅工作呢？有一部分好大原因就系喺理解。用家嘅要求呢样嘢上面，画师识通灵，人识通灵 ，AI 系唔识通灵。你必须要好准确地话佢听你要嘅要求系乜嘢，甚至哪怕你讲得好准确都好， 佢都系会错嘅。 因为语义理解问嘅问题，或者系因为生成模式嘅问题，这个主要关个 CFG 系佢入边个强度唔一样。都会影响到佢对你嘅文字嘅理解嘅能力。咁而家呢个咧就系讲紧佢对你嘅语言理解嘅能力强咗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咁系咪无敌咧？系部分系嘅，即系其实画师系更加要惊佢嘅，因为咧以根据之前一路都好，你望你望出嚟啲画系靓过抌一声都好咯。佢唔系好能够相对比较好啲啲，我唔知莫俊尼佢有冇用咗佢自己嘅文字转换啊？因为佢又系一啲佢系闭源模型嚟嘅，所以我系唔会知道佢系乜嘢。但系推一般推论，佢应该都仲系用紧 OpenAI cap 嘅改版。佢当然应该会有自己去改进，但系佢系冇从根底上去改进，因为呢啲嘢咧钱就付出好多，效益咧就唔可以话冇， 好明显而家你见到呢个劲咗咁多，就是、因为佢嘅呢方面劲咗好多。问题就係、是、一般开源社区呢只能对 cap 做个小修小补，修修补补去翻吞又好点都好囉，去令佢再改进啲加即係一OpenCap 1.4 版打后囉，我记得係 1.4 唔好错呢个数字啦。打后系开始对自然语言相对地比较能理解。你听到我已经讲得好难保，我讲得好难保守，就是、因为佢真系冇熟，即系你连讲嘢佢都未必听得明，更加冇叫佢去生成一嘅嘢咯。咁而家 ChatGPT 呢样嘢其实就劲喺呢度，所以点解我前面话你将佢纯粹改造 Jabberly 系浪费咗佢啦？冇啊，我甚至有少少觉得侮辱咗佢咯。你觉得呢样嘢就系佢嘅改进嘅话，我觉得你直情侮辱咗嗰个 GPT 咯。即系虽然 GPT 近来 OpenAI 近来啲表现就，一言难尽啦，即系 O1 出完之后，人哋整个 DeepSeek 出嚟，匆匆攞个 O3 出嚟应对，结果个效出嚟嘅效果仲弱 Q 咗个 O1， 即系新一代就弱过前一代啊！你话搞笑唔搞笑？然后再出新一代，我再向前推，我真系好很恐怖啊！真系四 O 之后出 O1，O1 之后就 O3， 我先唔讲佢 Xbox 色明明发，跟住下一嚿攞出嚟咩啊？出 GPT 4.5 系 4.5 啊，连四 O 都唔系啊！跟住下一个攞出嚟咩啊？四 O 又更新，生你搞到我好捻乱啊，大佬！ 我完全搞唔明佢咩 O 啊，嗰啲分类嘅，唔知边个新边个旧，我从来唔明唔好明嘅。 最初出嚟一个 GPT 一，跟住 GPT 二、GPT 三，三之后唔系出四，系 3.5， 即是 Chat GPT。大家见认识嘅 Chat GPT 系 GPT 3.5呢个 project 嘅捧出嚟嘅，跟住系四，跟住系四 O， 四 O 之后系 O 一。O1 只是 O3，O3 之后就乱捻咗套㗎喇。即係 O3 嗰时已经讲咗佢係苍茫应战嘅。而其实呢个 4O 嘅更新应该都係好耐之前已经攞咗出嚟。一般推论啦，佢已经好耐之前已经搞緊㗎喇。不过而家就苍茫攞出嚟救亡㗎啫。咁好明亦都好明显啦，就啲客走 Q 晒呀大佬。即係因为其他档你谷又好嘅 media 又好，即係档档都劲过佢啦，已经係。在各方面都是啦，更小黑嗰个就是如果你讲网络搜寻最强的暂时谷，虽然他有时会理解错你想搜啲乜嘢，主要是中文问题。 好咗，咁我呢轮基本上我玩嗰时发现到好咗，喺理解上面佢比较开始有啲进步。虽然唔好， 呢个阵间先讲，我集中讲晒 GPT 先啦，后边仲系谷同埋 GPT 都有更新到嘅，因为咁啊，佢更新咗图之后咧，佢系。理解咁系唔系呢个用 AI 画图嘅从此可以优先过呢个画师失业呢？不是。咁两样嘢，第一 ,GPT 可以做嘅画风有限，而且因为佢啱啱出嚟红咗爆红咗啦，两三日之内 ,GPT 就更新咗规则。如果牵涉到特定已经在世嘅画家，或者系现存有版权嘅嘢，佢会拒绝生成，虽然呢样嘢嘅拒绝因为后加嘅非常容易绕过，咁但系佢相对嚟讲会好啲，因为你如果用 API 嗰类咧，系暂时冇办法去做到佢嘅，咁我觉得后边佢都会应该会开放噶啦，或者系应该可能应用程式个客户端未更新到啦，因为好多非语言嘅嘢咧，其实都系靠外挂走出嚟嘅。Discord 论下边有提到，但系佢而家即系而家你再去叫话我要生个 Jabberly 嘅画出嚟，佢未必会答，主要系未必，有时会俾嘅，视乎你点样讲，因为有另一种讲法就系、是，嗰啲所谓嘅 prompt engine，即系呢个提词工程师 prompt engine，系咪系优先过其他人已经失业了 ？Yes and no。对于一般人的普通要求，即是譬如刚刚说的那些你要将个图变成 Jabberly 那些，是真的普通人已经可以做得到，不需要特地去找那些识写 prompt 的人，某程度我算是啦，半个啦，即是虽然我都觉得写到现在我都从来没觉得我识写 prompt 咯，即是他的神奇 prompt 真的很神奇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做得更加精准，更加精准，更加仔细，更加多要求的话呢，那可能你就依然是需要揾其他嘢。一嚟呢、这个 ChatGPT， 根据我嘅测试咧，佢系可以唔单止系就有呢个以前嘅好贫乏嘅，就系 Jabberly 同埋你嘅日本动画呢两种风格，冇其他。之前大衣又好OK 啦，你冰嗰个其实都系佢嘅。佢真系净系识得出好普通嘅日本动画风格同埋 Jabberly， 系得呢两种嘅啫。 佢会多啲嘅，你可以俾龙珠嘅，可以俾租做嘅，非常出名国民级，尤其是去到全世界都识嗰啲咧，佢都识嘅。柯南都 OK， 但系走出呢个范围再多咧，唔好话佢肯唔肯做先，佢肯做，我而家先假设我有办法令佢肯做先都好啦，系咁多噶啦。再细分啲咧，冇办法噶啦，佢唔会识咁多嘢，毕竟。术业有专攻，佢虽然喺语义理解能力强咗好多，但佢喺画风嗰边咧系其实参差好远。你咁样就 OK 嘅，就 OK 咯。即系所以有人就话：，点解系自布里啊？即系你啲黑鸠啲日本仔唔识反抗啊？如何那样？点解你唔敢够胆攞迪士尼啊？性有部分系，亦都有部分可能纯粹系，其实都有人住好噶。不过你话你取佢唔像啫嘛，即系 或者咁讲，吉卜力相咩？吉卜力嗰个画风相对比好，比明显咯。 亦都有一样喺绘画界有一样嘢就系、是，你越系要一件嘢精细，反而先困难。好多人都说话，一个 AI 念，其实唔系啊。点解咧？因为喺 AI 绘图嘅世界入边咧，你要做到好精细，越系要精细，越系要细致嘅话咧，系越困难嘅。调翻转你做啲非常简单线条，一般人唔会认为佢系 AI 绘图嘅嘢。其实包括吉卜力都系啊，嘅画风都系，其实反而系更加容易啊。如果你要做个 SD 嘅话咧，其实系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而且极少破绽，即系令你觉得唔系人画出嚟，系 AI 画出嚟，个破绽分更加少。所以吉卜力嘅失败率系非常之低嘅，因为毕竟系动画咧，日本动画仲要系，其实你知道日本动画最大发明咧，就系将原本60fps每秒60fps嘅画缩减到8fps，呢个就当年阿手冢治虫搞出嚟嘅嘢嚟噶啦。所以啊，宫崎骏唔系好中意佢啊。 伟大发明，呢个系悭钱啊嘛。 即系所以日式动画个线条本来就比较简单，尤其是到早年要手绘个年代。哇，大佬你个手绘又要做到有雕花龙凤咁样，我先唔讲你成本如何，就算八十年代钱多到冇定使啊，佢都有一个限度啊嘛。即系唔似而家用电脑作画，有啲好用啲好劲嘅光影可以用电脑 cap 落去就系啦。当年手嘅旧手绘式嘅动画咧，先系更加容易叫 AI 去做出嚟嘅。大家千祈唔好搞错，唔好因为你见得少就觉得佢难做，系因为太易做，所以大家唔多用，而且都唔符合现代人审美啦。老老实实，即系唔系话佢哋做唔到啊，而系唔做啊。咁当如果你要去到更加复杂、更加细嗰阵时咧 ，GPT 系无能为力嘅。呢方面喺画嘅画质啊、画嗰啲风格啊、嗰啲嘢上面啦 ，GPT 其实系非常之弱嘅。唔好讲公开嘅 SD 一个单一模型，佢都要输咗佢，输俾 SDXL。XL 已经好下嘅嘢，而家去咗 SD 3.5，虽然3.5冇人用都好啦，更加冇话佢自己唔知点样练出嚟嘅 Love AI 同埋 Modjuli。你望下 Modjuli 啲画就已经见到非常丰富，元技级。如果呢张图系人手绘出嚟，就系嗰啲元技级嘅画嚟噶啦，系其实已经走咗非常非常非常远噶啦。佢强嘅只有用。咁呢样嘢到底有人话系咪其他模型好快会差到咧？未必。如果用一个经济术语就系呢个护城河并不是好深，即系咧流水大波，你做人做嘅啫。但系好短时间内应该唔得，最少3个月之内佢比较困难，除非之前已经有人做紧啦。因为由零开始去做语义转换嘅话咧。整一个佢版本嘅 cap 嘅话咧，其实系几困难嘅，主要困难在于钱。咁啊，但系钱呢啲嘢咧就力大专飞，我哋识过几档，你谷又好，小黑又好，Gamily 都好，抌钱啫嘛，佢唔识咩？有边个唔识抌钱啫？ 抌钱， 即系你只要抌钱抌时间嘅嘢，我唔信另外几档会睇住佢独领风骚，不出几个月，其他都会。就算是由头练我话都已经可以会练一个。之前点解一路冇人练，是因为冇效益，攞出嚟都系练益街坊嘅啫。OpenAI 当初其实讲嘅就系我练完个 AI 出嚟益街坊。最初嘅理念系咁啊，成 keyword 阿马斯克真系串鸠佢 close AI 咪讲呢样嘢咯。好啦，你而家练咗嚿嘢出嚟啊，你谂唔谂住攞出嚟先？好明显 GPT 唔谂住攞出嚟 ，OpenAI 嗰边唔谂住攞出嚟，你 O 乜春咩拍啦？不算啦，如果佢真系攞嘅 ，OK， 我会公开佢向佢道歉。即系如果佢真系攞出嚟，我真系唔介意，用我自己个人少少明星，佢肯攞出嚟嘅，真系造福世人嘅，因为你好明显佢真系好强。但系调翻转讲，就算佢唔攞出嚟都好啦，我相信另外嘅几档大嘅嘢唔会睇住佢独领风骚嘅，一定会嗱嗱嗱开路去练。咁呢啲嘢冇咩技术门槛嘅，老老实实。 尤其是佢个 cap 其实已经公开咗嘅，即系除非你话听佢研究咗个全新嘅架构出嚟，然后佢唔讲俾全世界知，咁捻贱系唔可以叫贱嘅，即系在商言商。但系对一个 Open AI 一个宣称自己系公益团体嘅嘢，然后同佢讲在商言商，我都觉得好割裂。不过大家明噶啦，即系 粗糙嘅呢啲算，我觉得系冇意思嘅，再粗糙。 你马斯克成 Q 日头系真系讲佢，其中一样都系讲呢样嘢啫嘛。 抽佢水有啦， 抽佢水啫。 喂，大佬，你话 Open AI， 但系问题就系 一啲都唔高频咯， 乜都封闭啊。系啊，你甚至连 search engine 你都唔 open 噶。如果你用免费版本嘅话，你基本上冇 search 功能噶嘛。 唔系，佢识嘅，但系整合得唔好啫。总之呢嚿嘢做出嚟，我谂暂时去，我第一样见到嘅嘢就系、是、人类嘅想象力真系非常上之贫乏，贫乏到已经比 AI 嘅能力超过咗了。唔系话佢比你更加有想象力，而系话 ChatGPT 更新咗个咁劲嘅功能。你哋净系识攞嚟转字 bully， 我真系唔可以话失望嘅，我对人类从来冇任何期望过，我真系只能讲，即系你有咩意思啊？可唔可以资格话佢啊？即系而家呢件事已经系俾我真真就系个限制，根本就限制于啲人嘅想象力。你想象到我点样去利用呢嚿嘢？呢嚿嘢嘅用途系比佢嘅能力潜在能力远比大众系强得多。当然我知道有啲更加劲嘅，有少数人系更加识得利用佢，即系我其实我已经用紧佢嚟去作画噶啦。我依然都讲句啦，我每日都最少有两张图走出嚟，已经其实我已经用紧噶啦。但系我点样用你系睇唔出嚟嘅，我绝对唔会整嗰啲咩自拍个滤镜嗰啲咁嘅戆鸠嘢，即系我用咗你都唔知啊，老老实实咁。咁亦都又有一个问题，又再次俾人攞翻出嚟，因为尤其是今次佢针对咗一个，唔系针对啦，好多人都去使用咗一个 Gpuli 嘅话，咁有人就话，咁样符唔符合版权啦？如何那样？咁咧，我要先话你听，呢件事本身，你真系要讲法律嘅话，冇侵犯过版权， 冇， 你好违反直觉，但系我要解释翻俾你听，因为一般人大家会认为有两种版权啦，一种就系著作权法入边嘅版权，呢方面咧基本上系冇禁你就可以使用，呢、这个要解释一样嘢嘅，风格从来就唔系一个限制嚟嘅，你模仿某个人、特定某个人嘅风格咧，其实系讲紧你侵害咗佢嘅潜在权益。即系譬如我要用吉卜力嘅风格去画一张海报，本来我要做呢个效果，我要同吉卜力嗰边去倾，可能要攞一百几十万出嚟，真系唔出奇噶，老老实攞一百几十万出嚟，跟住同吉卜力去倾，啊，你帮我画张画，用你哋嘅风格去画张画，咁但系而家我用 ChatGPT 搞掂咗啦，咁我可能会潜在地令佢失去咗佢嘅利益，咁吉卜力系可以攞呢样嘢去控告。主要就是佢失去了潛在利益，所以为什么我很久之前已经讲过，甚至现在那时未出现的时候讲过，应该是那个跨太平洋协议，那时候已经讲过，其中一个版权或者同人必须要避开的东西就是跟原作直接竞争利益，很久之前讲过这件事，这样是其中一个大忌讳来的。很明显地这大人这样搞个咪咪出来都不会是对自卑有一个直接的利益损失。在不损害创作利益的事态之下，绝大部分地方的版权条例对这种的应用，模仿某个人的风格，只要不会造成他直接的利益，我记得之前是石卫那件事我都提过了，只要不是这种的情况，即是令人以为是石卫做出来的游戏，就已经可以避开这件事，或者是叫做 因为模仿风格和你真的差很难，即是你这件事有时候风格这件事其实挺微妙注册的，你很难说注册某个风格就是你这件事比微妙咯。 这样风格是没有注册的， 不做咯， 没得注册的，所以就是只有是明显地令原作者受到损害的时候先会构成侵权的。 即是说你说你直接抄袭 之前石卫的单位是咯。 是啊，是咯。或者用来说这件事这样你直接用天空之城的东西当然不行，但如果你是用它好用叫做什么所谓吉卜力 style 的风格的话没问题的。因为你知道，因为那些一看到就知道它不是吉卜力任何一套作品。 系啦，即系如果你最 mark 够，即系你画嘅角色就已经系《自卑》入边嘅角色。嗱，角色嘅样呢啲嘢美术咧就有版权啦。咁我亦都相信冇人咁白目嘅，去到都未必系，即系可能我见唔到啫。但系我相信有人咁白目嘅。如果系呢种咁嘅情况咧，佢就侵犯咗《自卑》嘅版权啦，《自卑》系可以告佢哋啦。 嗱，告唔告你一回事啊？总之佢可以咁做啦。因为如果譬如我画咁，我女仔嘅边个女主角啊，琪琪啊，如果我画佢用其他风格，用我自己嘅风格或者手绘又好，咩也好啦，用咩做都好啦，我画佢咧系一种异彩创作，反而可以有得倾个版权啱唔啱系有得倾下嘅。即系，但系如果佢用佢嘅风格去画另一样嘢，即系网上大家记得太多啦，唔举例子啦，咁就反而系唔太可能系直接去侵犯到佢嘅版权喺法律上。嗱，道德上啱唔啱，我唔同你拗。总之，我系同你讲法律，我系讲嗰样嘢。咁实有杠精会走出嚟话：，诶、欸，你凭咩啊？你又唔系律师，唔系法官，乜乜乜？我要重申一次，当年反网络廿三条嗰人，连白鸽都要你嚟问我乜网络嘅法律嘅问题啊？即系，诶 ，OK，唔讲当年，因为主要系因为好少人同时知道中国、日本、美国嘅版权法律啫。咁啊 ，OK， 翻翻喺各国入边。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有主张合理使用的情况之下，你更加不太可能去动到它版权。所以如果要诉诸法律没办法。但是一般来讲会尊重对方的意愿，或者是避免隐含有可能反生的法律责任。所以为什么 GPT 很快就走出来指明了某些在世画家或者现在依然有版权保护的作品去封锁了你。点解要咁样做？系避免出事，唔系话佢认为有呢样，即系有呢啲嘢。喂，大佬，呢啲嘢先自己先缩为敬啊嘛，即系自缩啦所谓嘅。呢个系自缩，并不关法律事，即系搞清楚样嘢先。咁现存嘅法律上，其实系冇乜办法管呢啲嘢，所以好多国家都喺度讲紧要立法去立呢个 AI 相关嘅法律。譬如而家日本嘅状况，就系大家最熟或者最需要知道嘅，应该日本啦。毕竟日本理事嗰边喺现在情况之下咧，你系可以主张佢嘅公开使用，因为佢喺一个非特定对象嘅状况之下，就系一个阅览式嘅使用，只要佢嘅来源系合法嘅。咩叫来源合法？譬如我个画，即系某个画家嘅画，系喺佢个patron 入边。是付费才可以拿到的，但是你在没有付费的状况之下去获得了它，一个非公开的话你去拿了它，这样就是一个不合法的状态。但是譬如如果你是放在 Twitter 上面，或者放在 Pixie 上面，或者你网上你放在自己的 bot 上面都好啦，你是一个网络公开可以搜寻，而且也是没有在你的网址头上面叫一般网站不准搜寻你。因为有咁嘅语法喺嗰度啊，网页头入边咧可以叫 Google 啊嗰啲嘢唔好搜寻我。一般嚟讲，嗰啲个大公司为免法律问题，只要你咁样写，佢就唔会搜寻你噶啦。所以你有时会见到有啲嘢，譬如你喺 Google 入边咧，系搵唔到破浪入边嘅内文嘅，就系因为佢网络语头嗰度，但系 Twitter 俾，咁啊当然因为你俾人哋搜寻到，你先更容易有曝光噶嘛。一般系会俾嘅，但有啲人唔俾嘅话，你只喺网页上面个头写咗唔俾啊。但如果你张图系咁样嘅网页入边，即系有写住唔好搜寻我嘅入边，咁你攞咗去用咧，其实一个非法获得嚟嘅，咁就唔合法。但系如果你冇咁嘅语法啊嘢去拒绝网络嘅搜寻，而你喺网上公开咗呢件嘢，其实用于学习。机械学习是合法的，即系因为一次我讲埋，因为成日 keyword 都有人讲，就话到底 AI 合唔合法唔法？你真系他妈的同我讲法律，真系讲法律，我唔系你讲道德，唔系讲应唔应该啱唔啱，我同你讲法律，法律冇禁止。好，咁啊点都好啦，有啲嘢就点都要澄清翻嘅。咁啊喺呢个吉卜力乱象入边咧。虽然咁样讲佢好似唔系好公平，因为唔系好滚吉卜力，唔系吉卜力搞出嚟噶嘛 ，GPT 搞出嚟噶嘛。咁但系喺呢个乱象入边咧，有两个假消息传得好行啊。咁啊，点都要我哋澄清翻啲啦。咁啊，第一个就系有人就贴咗封信，佢应该系收到封咁嘅信，然后贴咗出嚟啦。封信 email 咧就系话系吉卜力公司走去告话你侵犯我版权乜乜七七，如何那样。有人就信以为真啦。咁当刻。贴嗰、那个即系收信嗰、那个咧，当刻系真系以为系真嘅，即系同啲诈骗信息一样嘅啫。咁、当然我咁样讲得，你有知系假嘅。咁其实都好简单，其实封信本身已经好有破绽噶啦。间公司啊，嗰啲电话，你留电话点会留个美国电话？你话咧入一间日本电话公司，其应该系想同佢某啲嘢去做宣传，其实系假嘢嚟嘅。咁、那个受害者咧就贴咗出嚟，跟住就有人澄清翻啦，呢、这个唔系吉卜力本身嘅，而家调翻转啦， 啱啱都讲过好多啦，吉卜力根本就唔可能喺版权上面去喐到佢，除非佢一定要告，只能证要系证明到某啲人用嗰个插画系令足以令到佢受到明显而即时嘅损害，就算系咁都好啦，其实唔系好关 AI 事嘅。应该话嘅工具唔系好关你工具本身事。如果你用手绘绘到同吉卜力一样以假乱真，然后去令到吉卜力有损失，佢一样可以告你。你用乜嘢去做系冇分别。现今嘅法律之下，现今嘅版权条例之下，都系讲紧唔会管你用咩去生成嘅。事头我唔记得边次专题都有提过，你用屎忽印出嚟印三个圈，然后迪士尼觉得可以告你都可以告你。你用咩工具？其实佢唔 fucking care， 现行嘅法例系咁样做嘅，冇特别为 AI 开绿灯，亦都冇特别为 AI 去开红灯嘅，咁样咁啊，搞清楚样嘢啦，咁啊，因为我好似见到仲有人以为呢个系真系吉卜力要出手去告人，咁啊，咁啊，另一个要澄清嘅部分咧就系、是，呢、这个我觉得更加恶意咯，前边一个都其实都系慕名嘅啫，呢、这个直情系 摆明系屈噶啦， 句嘢系真嘅。呢样先学，呢样 新闻我讲过噶啦，其实好耐之前好耐，我记得有印象几单新闻就系咁系嗱，先讲咗 佢讲咗乜佢个句乜嘢先啦， 佢就话 AI 对系一种人类人嘅善唔知亵渎定系点样嘅， 佢系话呢样嘢佢系讲代第三代称系冇指明系乜嘢嘅，因为个句式嘅问题咯，呢样嘢系对人类嘅亵渎。大概讲咗个咁嘅嘢啦，有人就将佢张冠李戴咁话佢系指紧 AI， 咁当然知道，大家都知道宫崎骏系唔识用电脑嘅，亦都唔中意用电脑绘图。虽然呢个系事实，但系佢讲嘅既唔系指 AI， 亦唔系指紧电脑绘图。虽然嗰个系其实是电脑先生， 而系指一种叫点解呢句其实呢句嘅说话就系几年前。Kawako 啊，个村上亮生就揾佢咧，就好崇拜宫崎骏嘅，就揾咗宫崎骏就俾佢睇咗一条片，就系、是、用 AI 模拟人类嘅动作啊。咁、那个假人咧，就好似啲驱魔人嚟形容咧，即系用呢个，因为 佢唔系模拟人类动作，我觉得人类唔会有呢啲动作咯。 唔系，即系佢需要模拟嘅动作，就因为好似有啲驱魔人啊，睇恐怖片驱魔人咧，俾恶魔上咗身啲人咧，四排排好似系啦，嗰啲。 真系好驱魔人咯，嗰个样，咁啊扭下扭下咁四肢，即系嗰个系咪人？我都觉得系问题咯。 系啦， 即系恐怖片嗰种嘢嚟。 系啦，嗰种就系咁。咁咧喺宫崎骏睇咗就非常之，佢就觉得非常之唔舒服，就咁讲话呢种系对人类嘅亵渎，说话就咁嚟嘅。 啊，佢指啊，其实唔系指 AI， 亦都唔系指电脑 CG， 亦都唔系乜嘢，只系指佢做出嚟嘅成品，将人体咁样扭曲法。佢系指紧呢一样嘢，点解话系对人类嘅亵渎？唔系指佢用咩技术，而佢呈现出嚟系驱魔人咁款咯，老老实实。咁佢觉得唔舒服，就咁简单。 事实上正常合理嘅。 咁但系调翻转啦，如果系恐怖片嘅话，就系贪乜都要要你唔舒服啊嘛。如果恐怖片唔恐怖嘅，有咩好睇？ 因为当时我睇嗰个片咧，我哋发现就系咁似都市传说个扭下扭下嘅。 系啊，佢就系呈现翻嗰啲咁啊。啲恐怖片啊，啲都市传说嗰啲咁嘢啫嘛， 令人好唔舒服感觉咯。所以宫崎骏讲嘅嗱 系好唔舒服 嘅， 的确。 不过讲真嘅，大家点解咁容易信？就系宫崎骏的确系俾人一个佢会讲啲咁说话嘅感觉，佢系超 因为会咁样去 想嘅人 都评价 AI 或者系电脑，佢连电脑绘图都咁样评价啦，大佬都系唔中意噶啦。 佢唔意外噶。佢系一个佢以前好多人，因为佢以前对电脑 CG 嗰啲，佢批评过咧，又俾人闹佢话古老石山噶啦。我心谂，咁佢系古老石山嚟噶嘛？标准 喂，大佬佢贵庚啊？大佬唔古老石山就怪了。 同埋就佢系嗰种人嚟噶嘛？ 系啊，即系我记忆中就系崖上波儿嗰阵时系撤收咗所有吉卜力入边嘅电脑绘图部门。佢之前有尝试过去用电脑绘图去辅助佢画画嘅，佢最终都系放弃咗，全部都系继续改翻用手绘。最少喺我谂佢未一日仲系画紧事，一日都在吉卜力都依然系咁啊。咁其实我觉得完全唔系问题嘅，即系一样情况啫嘛。即系啲人 即系好似佢一人啲访问过佢话啊嘛，风起了咧，开头嗰四分钟咧，东京大地震啊，佢画咗成年。佢画咗成年， 呢个讲出嚟，有人就话啊，咁样又要画成年，你不不不不，我讲喂，真系一啲都唔出奇，老老实实。 同埋就系，当你真系识睇动画嘅时候，睇到你睇，我自己当时我喺戏院睇一次睇个画面嘅时候，哇，唔系啊嘛，系真系震惊嘅，因为你睇出嗰种系手绘嚟嘅，同埋 嗰种细致同埋嗰种动感系真系唔单止系要记，唔单止系画力嘅问题，系佢对嗰个概构图概念同埋动作掌握系即系大师，真系大师。 即系呢个就唔，其实老实讲，我就认为啦，呢个我个人认为啊，宫崎骏应该唔系咁认为啊。善书者就不责笔嘅，你真系俾咁多心机抌落去，用成年时间去做嗰一 cut 嘅话咧，其实你用咩去做媒体咧，你都可以画到咁靓嘅，呢个好老老实实嘅。不过就佢个人嘅，即系我哋呢个主要系要澄清翻。佢呢两，因为有啲唔中意 AI 人就攞住呢两点再攞出嚟打，我问。如果你真系唔中意嘅 ，OK 嘅，其实真系完全 OK， 即系就好似宫崎骏咁，佢连电脑 CG 都唔中意添，佢咪有佢自己立场，但系你唔可以攞样假嘅嘢去佐证你噶嘛？即系我好多场合、好多唔同议题都有讲过，如果你用一个假嘅嘢、假嘅资讯、假嘅基准去攻击你嘅敌人嘅话，其实唔系一件好理智嘅行为嚟嘅。如果你俾人揭发咗你用嘅证据系假嘅，调翻转你仲有何公信力可言咧？人哋点样信你咧？ 佢需唔需要公信力噶啦？啲人 不过就呢个世界，我知道呢个世代唔系咁啊，但系我只能讲系啊，冇从宫崎一样，我都系一样有啲嘢系我坚持，即系就算啦，就唔讲咁多。总之就系、是假嘅假消息就自己睇落啦，咁样啦，即系扯远咗啦。咁啊，呢嚿嘢走出嚟啦，暂时就令呢个 GPT 又再追翻套，即系各大 LM 基本上咧，佢哋嘅更新就系一种跑马地状态。即系我好惊讶于咧，有人仲以为呢个 Deep Sea 天下嘅 number one 呢样嘢嘅，即系我真系笑，我真系嗱，我唔系真系好想贬低对方，但我真系有少少笑咗，即系呢个资讯落差真系有点而大。我当初 Deep Sea 个专题已经讲过，你听翻个专题，我真系有讲过呢啲嘢游水打波，你做我做，而且就系嘢一时滴个槽出嚟，唔好几耐咪有人追翻咯。即系等于 DeepSeek R1 话好劲好劲，跟住冇几耐谷三走出嚟又追过咗啦。咁谷三个 search 好劲，跟住 Gemini 嗰个report 先唔讲佢限量限性同埋好慢，能力上佢又追过咗啦。然后跟住咧，我又发现，诶，真系游水打波喎。呢头 Gemini 出咗个深层搜寻啦，你咁样理解啦。跟住谷三就嚟讲，我又做，即系佢有个 deeper search。我嗰一开始望。有咩唔同？我望咗一段时间之后先，我望咗十几秒，我大家知道我视力唔好啦。我望咗十几秒之后，哦，多咗个 ER deeper 更加 deep 嘅，咁会唔会出现个 deeper 嘅 search 啊？以后会讲笑咁讲啦。咁一个更加详细情况，好似 Gemini 佢个搜寻，佢系真系开整个搜寻计划出嚟，然后逐步实行成。做一个非常完整嘅报告式嘅搜寻，当然个代价就系好慢，同埋次数有限啦。你我记得我试过连搜好多次之后咧，佢同你讲，你今日到咗个限制，会嘅。佢出咗个旧嘢，佢呢旧咧，其实喺我嘅心中咧，我之前讲最尾呢个先已经提过啦，佢系 deep 得滞嘅。呢、这个谷三呢一个咧 deeper 嘅搜寻咧，我就觉得恰到好处啦。佢个时间我可以忍耐。数目我系觉得已经足够使用噶啦，你一个月得十次真系太少啦。而且出到嚟都 OK 嘅，佢只要改善一下佢个语言网络，系啊，他妈的还是语言网络啊，即系改善到佢非英语变英语或者英语变翻非英语呢个过程，佢做得更加好嘅话咧，就真系 perfect 噶啦。所以即系不过呢啲嘢永远有进步空间啊，唔紧要。总之佢出呢、这个更加强嘅搜寻，我觉得系几恰到好处。即系佢啱啱好就系唔会慢到我发火，大佬你十几分钟成个钟真系火到嚟，但系你三四分钟作为深层搜寻，我觉得合理啊！你望住佢手个手一大铲嘢，要呢个时间，我觉得合理嘅。咁啊出咗个咁嘅功能，另一个都系谷三嘅新功能，改图 系啦。 呢、这个咧就其实 GPT 之前已经有噶啦，不过最初系用 DALL-E 做出嚟，效果唔太好。咁后屘就改用自己 4O 引擎之后强咗好多啦。咁谷三都有游水打波，你做我做嘅啫。而且点解佢会有呢个功能呢？系因为佢终于放弃咗 FLUX 啊！你当系Mojuli 啊，或者系 Love AI 啲 fan 咯，一个自己研发出嚟、自己模型，完全你唔知佢右边、内边、入边咩龙呢？一个黑盒咁样嘅图片生成系统嘅公司嚟嘅。 嗯， 谷同佢合作，咁就系生成嘅部分交俾佢，有啲似。呢、这个 GPT 生成部分交俾 DALL-E， 虽然 DALL-E 系左手加右手啦，咁系好明显地佢出咗嚟，当刻 系几为惊为天人嘅，出嚟啲真人同埋好真人好真人嘅。咁啊，问题就系咁耐都冇更新，冇任何嘅嘢，跟住而家影都冇沟埋。啊，我唔系指佢收咗皮啊，已经冇人再提了。因为各种大家都知啦，鳄鱼逆水行舟，喺人工智慧嘅世界，点解我哋个个礼拜都讲住？因为佢几乎个个礼拜都有新闻啊嘛，即系你见我哋上个礼拜冇提，今个礼拜几咁多嘢要讲。咁佢就整咗出嚟，点解佢可以整个改图嘅功能咧？因为佢唔再依靠对方嘅 API 啦，始终依靠 API 咧有好多嘢咧，你想改系改唔喐嘅。咁佢第日知阿马斯克阿姆爷成日都系咁样噶啦，有咩唔妥啊？自己做咯，即系用你嗰档嘢唔好用啊，自己搞咯。成日都系咁噶啦，佢之前好几档都系咁样搞出嚟嘅啫嘛，就系咁佢就自己搞咗佢自己嘅模，属于佢自己嘅模型。你话系咪好优秀啦？我只能讲暂时仲系属于大二三嘅程度，暂时佢仲未改到个语言网络嘅问题。佢改到嘅话，谷三啊更加早啊劲咗啦。咁、但系我相信俾时间佢，只要佢肯改呢样嘢，而且俾时间佢，佢一定可以做得更加好。但系暂时就入， 尤其是以用 Musk 嘅XAI 而家一种佢所谓叫做咩啲所谓叫弯道超车嘅做法，佢七分钟可能冇几耐就过咗你头啦，佢做出噶。 总之暂时咧，佢嘅情况就系人有我有，即系未算好优秀，但系最少一站式搞掂咗佢啦。尤其是各位香港嘅各位，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但系谷三系可以香港用到嘅谷三最强嘅嘢，即系 少数地唔使用 VPN 就可以用到嘅外美国产 AI 啦，因为其他 最先进嘅， 因为你其他 DeepC 嗰啲全部都系国产货啊嘛，即系中华系啊嘛，咁你用美国货又得翻，你用美国货又唔想用 VPN 嘅话，系得翻谷系得谷嘅啫嘛。 我都系嗰句咯，一样嘅情况 ，DeepC 出咗 R1 之后，到而家往后除咗接各种各样嘅应用，大陆嗰啲各种各样嘅应用之外，佢有冇出过新模型？有冇出过新嘅？有冇任何更新？冇，一个都冇。即系更加唔好讲，得个港纸通2000蚊。通2000蚊出咗个新模型叫 QWQ， 其实出咗段时间噶啦，不过我哋好似一路冇讲到咁啊，顺便带大啦。一个新嘅模型叫 QWQ， 宣称喺分数上跑，嗰啲唔系跑分嚟啊，同我哋Dispeaker 跑分唔一样，其实系一个评估模式，系用嘅埃洛积分嘅评估模式嚟。所谓埃洛积分咧，就即系话你对战的时候，大家都有个分数，跟住睇你嘅输赢啦。赢咗嘅话，对方低分你就加分加得少；如果高分高分就加分加得多。负分都系负分要扣分，扣几多就睇对方高分定低分。简单咁嘅埃洛积分系统啦。QWQ 先套做埋佢个名先。其实我用个讲咧就讲得好巧口啦 ，QWQ。但系如果你画出嚟，你就知咩事噶啦。其实就系一个喊口，跟住个嘴。打阵 QWQ 你自己脑入边想象下，或者自己打出嚟睇睇啊！ 叫阿叔年代嘅颜文字 系啊，咁啊佢喺评估上面用 I 六积分嘅评估入边，佢宣称赢咗 DeepC R1， 但系用起上嚟不如 DeepC R1， 即系当初佢 DeepC 出嗰阵时就亦喺度串鸠噶啦，通2000蚊即系阿里巴巴嗰、那个。喺度串鸠阿里巴巴同腾讯，话佢咁捻大家公司都做唔出啲咩似样嘅模型出嚟，喺度串鸠佢哋噶嘛。暂时佢都仲系中国第一嘅，但系系咪世界第一咧？老早就唔系啦。唔该各位更新下嘅资讯。咁啊，游水打波，谷三又有前进 ，Gamy 都有前进。咁 Gamy 咧就啱啱新鲜滚热辣。如果你用英国时间计嘅话，系今日嘅事。即系我而家我呢边应该呢边系今日系半夜嚟嘅，大家应该知啦。佢啱啱出咗个模型，就系、是、个live 嘅 m e e live， 即系你平时可以同佢对话，但系一句一句对话啊嘛。大家仲记唔记得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GPT 嘅应该系 4O 发布嗰阵时候，演示咗一种你可以同佢直接对话，好似佢坐喺你隔篱咁样，然后你可以随时打断佢，又或者系有所互动嗰、那个模式啊。终于出嚟啦，不过唔系 GPT 六用出嚟，而系 Gamy 用出嚟。暂时我嘅短时间非常短时间嘅测试就系、是、理论上佢支援广东话，但系实际上我唔知点解我个 Pixel 3部电话上面嘅 app 装上去之后，每一次都出错，我唔知点解。而我喺部 iPad 上面用，佢直情系唔识听广东话。佢话佢识听，但系实际上听唔明。我唔知道，因为 setting 问题，因为 iOS 咧，佢个教语系咧比较麻烦啦，即系佢净系识同我讲普通话。如果勉强用广东话同佢讲嘅话咧，你估佢答乜嘢？台语。 好有趣咧，即系我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啦，台语系其实比台语同广东话距离咧，其实仲接近过广东话同普通话之间嘅。你事实证明啦，佢同我讲台语，我谂紧，我又听得明少少喎，真系嗰下先厉害。嗱，先讲唔系因为我接触台湾好耐，所以听得明啊。我真系纯粹一个讲广东话为母语嘅人去听，系有几分听得明佢啱乜嘢啊，几有趣啊。不过唔紧要啦，我估可能系我部机太旧。毕竟 Pixel 3已经是咁耐之前的机 ,iOS 就可能未更新啩，我唔知道，即係因为我部 iPhone 更新唔到 iOS 16, 而家所有 AI 应用都要 iOS 16, 甚至 iOS 17先用得到，即係歧视我哋用 iPhone 7嘅人囉，即係太部机太旧啦，冇办法啦，即係咁啊。暂时试到就是真系做到佢原本有嘅功能，虽然我讲就讲得好痛苦，因为我的普通话真是烂得听不懂， 心正常啊。 佢听唔太明我啱乜嘢，几大镬嘅啊！咁啊，不过查下资料就系支援广东话嘅，只要时间就得啦。虽然我觉得比较大问题就系整全程 VPN 咯，我有少少怀疑系咪因为广东话等于香港，即系可能佢喺入边啊，所以佢唔俾香港用，所以就唔俾用广东话啦。有少少怀疑，未必系我呢个礼拜试真啲，我仲同大家讲啦。即系总之佢整个嚿咁嘅嘢出嚟，终于。年几前嘅支票终于有人对咗，仲要唔系你本家对，你可以见呢个 OpenAI 而家个穷境系几咁大镬啊！各两家都各自攞咗佢更加优秀嘅部分出嚟去剪压你，所以佢先要另辟途径整翻个图出嚟。毕竟语义网络系 OpenAI 起头，甚至系独一家咁滞，哪怕现在开源社区用嘅 OpenCAP 都好啦，其实都系用佢。本家嘅 cap 去改进嘅咋，即系人哋嘅已有嘅嘢上面去修修改改，有啲似当年 SD 1.5 嗰阵时 ，SD 出咗第一代之后，出咗 1.0 之后啦，咁叫啦，后段好长时间都系各种群魔乱舞去改佢，包括 Love AI 都系改佢个一 SD 1去改佢，直至到去到出咗 SD XL 之后，佢先其实有出个二啊，不过二就冇人理咁解啫，之后佢先彻底地啊，根本上嗰种呢啲喺我会称之为 AI 基建嘅嘢咧，通常系要啲好有钱嘅人或者真系好有心嘅人先可以做咗出嚟嘅，因为呢啲嘢真系效果唔明显，但系花钱非常之多。你唔似 LM 咁，而家大家可以追去烧钱去搞，你冇一个未来愿景嘅话，你真系唔多人肯烧。尤其是开源社区，开源社区是最乜都有，就是冇钱，他妈系冇钱。整个百几张 HA 100佢又要冇钱，又要成日要啲人又疑似骗钱，搞到好落落乱嘅，你好多啲渣马。总之你淨系，但系你睇下啲大公司讲緊慢慢声嘅啲 HA 100等量嘅算效，即系咁你又见得出啦，呢啲真系体量上嘅差距嚟。咁佢哋可以做到嗰啲更加更新到佢哋唔同模型，咁啊受益嘅当然系我哋用家，尤其是我啲白嫖党。虽然其实我唔系白嫖党好耐噶啦，即系ChatGPT 我有付费 API， 虽然付费 API 真系冇乜人权可言，佢啱啱佢讲嘅大部分更新 API 都未适用，又要写嗰个客户端，虽然可以叫佢辅助，但系真系好捻痛苦啊！你明白？但系佢官方嗰嚿就唔承认我个 API 个 quota， 即系不过算啦，咁。其实焗三我有，唔系焗三我就冇嘅。每个礼拜周日，焗三到现在为止，依然系未支援 API 啊！佢真系攞唔，我真系有啲怀疑佢系攞唔出嚟，有少少怀疑佢攞唔出嚟。点解咧？ 每周都伊朗， 因为佢而家公开咗俾人咧，佢自己都系俾焗 two 出嚟嘅。我有少少怀疑，佢唔系攞唔出，佢牵埋眼咧，依然可以掟个焗三俾你嘅，但系。佢做唔到網頁上面俾嘅效果，因為網頁上面我哋而家見到嘅谷三其實係加咗非常之多工具落去嘅，即係佢包括網頁搜尋啊嗰啲嘢，你撳落去嘅佢個設定入面啊，佢個 tools 入面啊，有 web search 啊，有啲 x search 即係 Twitter 入面啦 ，x media search 啦，有tuning 啦，即係佢有唔同嘅工具俾咗佢，而且呢度寫嘅係俾你可以教嘅工具，仲有一紮佢冇講到出嚟，但係我好明顯有嘅工具。即係譬如呢個圖像嘅生成、圖像嘅檢閱啦嘅工具啊，好明顯佢塞咗一大陣工具出嚟。如果佢就咁俾個裸嘅 API 出嚟咧，佢個效能可能遠不及你網頁版嘅嘢，可能就會有人話：哎呀，呃錢退貨，即係冇貨啦，退錢啊！ 下钱退钱回水，可能会咁样嗌，即系佢攞唔出同等嘅水准出嚟，所以佢就暂时唔攞出嚟试。佢谂办法点样去整合埋入边，佢先攞出嚟，可能系咁，亦都可能纯粹就系 API 就系贪下啲次等公民咯。即系喺各大应用上面，我都有个好强烈呢个感觉噶。我虽然我有俾钱，我有啲有付费嘅用途，即系但系真系有啲次等公民咯。如果用接 API 嘅话，即系次次都有啲次等公民嘅感觉。即系不成日都讲咁多，不过依然都系咯。我哋睇下马斯克几时攞翻出嚟啦，定系佢都系翻啲唔谂住俾。 唔知噶，睇佢啲咩？佢而家又左手交手事件 啊！咁啊，呢个礼拜都讲埋啦。咁既然讲 系啦，既然讲开咁，日本州啲伊朗啦，因为佢老人家每个礼拜都有新料嘅，咁就咁咧，佢阿伊朗马斯克就宣布咗话 ，SAI 就以换股方式收购咗X， 就将连 X 嗰100亿嘅债务都收埋啦。咁咧就两间公司合埋一间。左手交右手， 其实左手交右手啫嘛，因为原本 Twitter 后边一边咗 X Company 啦，其实转来就已经喺 XAI 集团之下噶啦，其实真系左手交右手嘅咋，子公司同变成另一间子公司咁解嘅啫，个架构唔一样，即系喺股东股权架构入边会唔一样，对我嚟讲完全冇任何分别，系咁多啦，即系咁啊。讲到 AI 啦，仲有一个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发生噶啦，我睇住佢喺度燃烧啦。但系既然咁有少少反差，不过先讲到发生咩事先啦。一个车捷神社发生一个验相事件，因为佢用呢个 AI 图，咁就会俾咁就有人去烧佢啦。呢个神社据说，因为我唔熟啊，即系有人有呢个艺能神社之称，因为好多艺人中意去佢嗰边嘅，好似有个牌匾直情写住艺能神社嘅，就系佢个正称叫车捷神社啦。我用翻呢个名字去叫佢啦，车捷神社佢啊嘛，佢搞呢、这个啲 SNS 啊嗰啲嘢宣传，你知呢个日本庙宇唔搞现代化就准备收工噶啦嘛，即系好多啲佢哋都有啲网站啊，即系搞 social media 啊嗰啲嘢噶嘛，咁佢就整咗张宣传图。就叫人嚟，仲简单都系啲宣传嚟噶啦。咁但系佢用嘅，佢讲到明噶，佢请嘅系一个 AI 嘅画师。咁唔好同我拗 AI 画师配唔配称 AI 画师，先唔讲呢啲嘢，我暂时咁样叫佢啦。 冇讨厌嘅问题。 就是、有人会死追住你去讲呢样嘢噶 ，AI 不能算画 ，AI 的事能算画吗？咁之后就睇下啲支付者嘅嘢咯。 冇讨厌，唔系呢个人。这个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继续继续。 因为真的成 Q 又被人打住，在这些地方打住的，所以我戴回个头盔先。总之暂时姑且叫他 AI 画师 ,OK? 就是你不同意的，你就叫他 AI 什么咒术师又好，什么都好，你自己脑入面转换，我不会改的。AI 画师有个请了 AI 画师本来没什么东西，因为他标明哪个人画，而且讲到明他是 AI 画师。那问题就有两个，第一就是那张图真的有少少多破绽。我个人对 AI 嘅所谓嘅 AI 特有嘅破绽嘅错误啊，我抱住嘅态度就系，只要佢唔会错到令我出气，即系令我好突兀，会专注咗个 focus 落去嗰度咧，我就算噶啦。我有啲嘢我知道你验尸官咁严，我比各位更加识验，你要讲验尸官，但系只要唔系好严重，只要唔会影响我观赏嘅嘢，我就由得佢噶啦。因为我生一张图出嚟，如果一张图为例嘅话。大概前后会用两个钟头，跟住用你叫佢好似以前咁样用四五六个钟头去执入边嘅错误免了。我唔系为咗去呢啲会验尸官咁嘅验嘅人去做出嚟。OK， 呢个系我个人立场，唔代表呢个圈子啊。因为有人真系执几个钟头去执到你睇唔出佢系 AI 画出嚟嘅。咁啊，但系呢个咧就有少少有点而极端了。即系我哋社群入边都有讨论过呢样嘢。佢攞出嚟张图真系破绽有点而多，太多了。即系点讲啊？连我哋都唔系好想帮佢。大佬，你商用稿，我估你有收钱啦。就算冇收钱都好啦，你系受委托嘅。你可唔可以认真少少啦？ 收钱嘅话，有钱收。 系啊，如果你随随便便网上边就咁丢出嚟张图嘅， 算 咁啊，冇乜所谓。其实老老实实，你同你自己负责嘅啫。但系你要为你嘅委托人负责嘅话，你多多少少，我唔叫你执晒，你多多少少应该执紧啲部分啲好明显嘅问题啦。即系好认真噶。虽然而家好少人用 PS 去嘅，我用 PS 去画张图咧，未必比在坐喺度屌生屌四嘅人强。弱嘅，即系执不到啊嘛，工作艺术啫嘛。咁，唔讲呢啲嘢先。咁翻去， 咁佢有啲多嘅 AI 錯誤咯。咁其實多唔多都冇所謂啊。不過因為多嘅話咧，嗰啲唔係好識分嘅人都好明顯地見到啊嘛。咁就開始屌了，即係容我又再插取多一句咯。即係都有一句個研究入邊，千幾人嘅問卷調查入邊，一般嘅 AI 生成圖片可能對方有執過噶。在入边咁样去分，到底是有 AI 生成嘅，定系画师画出嚟嘅嘅分辨率，成功分辨率系50几%，同盲猜几乎冇分别。理论值盲猜二分之一机会50%，你人手去估50几%，即系而家人其实除非系一定要限定 AI 一定要直出，即系出完一张图之后一啲嘢都唔准执。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的要估，你是估不准到的，一般人。但是刚刚这个 ChatGPT 这张图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错误比较多而他没执，那么人们就看到点了，那就严重到是个神社本身就说限日我会删除了整个账号，整个 SNS 账号 Twitter 账号，应该是我不知道包不包括埋 Facebook 啊之类的其他 SNS 账号啦。总之佢下日会删除，因为佢收到非常之多嘅人身攻击，直情系嗰啲话我要烧你神社 ，exactly 系呢一个嘢啊，要烧你神社嗰啲，你可以话呢个系得我讲字，你知网民系咁噶啦，但系我点知道你系真定假？我哋成日都讲噶啦，自从嗰单嘢之后，自从经阿尼嗰单嘢之后，我捻知道你系口行行大只讲定坚嘅。总之嗰边就话我唔玩啦，将图唔会删，但系因为会随住我成个SNS 账号删咗咧，就唔会再公开噶啦。咁样啦，佢话点解唔将删咗张图？因为为咗尊重翻个画师本身，因为佢受到啲咩太多啲诽谤啊、重伤啊嗰啲，系包括嗰啲电话走去即系电话骚扰啊，打个电话跟住各种中国人成日做嗰啲嘢，你唔好以为净系得中国人做，嗰啲直情成成人话要去烧嘅神社啊，要杀佢冚家拎啊，系有啲咁严重嘅嘢啦。我唔知点解佢哋咁夸张嗰啲反应，我真系唔明啊！我明白，可能系因为佢真真正正地排挤到一般画师嘅委托工作，因为原本讲紧，如果你网络上公开嘅，你都系你有你画，我有我画，冇乜嘢啊。但系呢个其中一个可能触动到某啲人嘅神经，就系佢真正地排挤咗原本画师嘅工作。呢个委托如果冇 AI 存在，就应该系搵画师画噶嘛。虽然不过就呢啲嘢，即系我又攞纺织机嗰个例子出嚟，又有人喺而家问啦。虽然我从来冇喺度讲过，姑且讲一次咯。喺纺织机啱啱出现嗰阵时，系冇错，又系我哋呢边英国系有人发起呢个拆纺织机嘅运动，就系呢啲嘢令到我哋失业，啲纺织工人啊，就系拆啲纺织机，就话呢啲嘢令我哋失业。可能系因为咁啦，所以有啲当中比较激烈嘅人就有啲比较激烈嘅行动，咁结果就逼到佢哋不得不成个 SNS 删埋去避风头、潜水拍屈机。其实做咗个几坏嘅示范，无论边方面都好，无论系 AI 接商稿又好，无论系使用 AI 图又好，或者系对住呢类型事件嘅反应都好啦，即系搞到好似所有画师都系呢啲杀人放火、最少空下勒索嘅嘢嚟噶。即系讲到佢哋好似咁，我亦都有点而要替佢哋申冤嘅。我相信做呢啲咁嘅嘢、咁严重嘅嘢嘅人，应该系少数嚟。你唔中意还唔中意，最多咪串两句嘅啫。因为我有特别去搜寻过，其实都真系大部分佢都咪话即系戆鸠啊，又系六只手指嗰啲嘢。喺酸烟大头嘅状况之下，你嘅手系非常之紧嘅状况之下，你竟然睇唔出佢有六只手指？即虽然啦，佢实际上点解呢个点解会 AI 会错咧？因为 AI 系会数手指嘅，系会有部分，尤其是某分某样系识数手指，佢会知道你只能系五只手指嘅，好多都已经知道啦。不过佢个位就比较刁钻少少，啱啱好咧就系只拇指喺手掌入边收咗喺手掌入边。 放心啦，喺动画面人手画都间中会出现咁问题。 系啊，都成日都讲咧，呢六只手指就一定系 AI 嘅咩？不过算啦，唔紧要。总之呢度点解会出现咁嘅错误咧？我喺技术上话埋俾你听啦，就系因为佢个姿势系睇唔到拇指嘅姿势，因为睇手背，由手背反过嚟啊。理论上你净系睇到嗰边嗰四只手指，呢、这个时候喺佢个语言网络入边，手指系必须要五指嘅，所以就算佢个构图系睇唔到拇指都好啦，佢都加咗只手指落去，变成五只手指，但系佢系冇拇指嘅状况之下五只手指，咁咪即系画错咯，咁咪即系六只手指咯。 其实因为好明显，所以都记得冇乜得赖㗎啦咁啊。但係你要搞到恐吓勒索嗰啲咁嘅嘢，咪冇勒索啦，你要搞到呢个恐吓杀人啊、放火啊、烧神社啊嗰啲咁嘢呢，就有点而超过了。 唔係啦。 即係两边啲过激派都咁样款，即係凡事只要系过激派呢，我发现就已经系冇咩好冇乜好事啊，无论你几咁大意諗然都好啦，都系会出事。好啦，咁啊有关即係呢个礼拜啲 本周 AI 最新 AI 最前线，我哋嘅就变咗一个节目噶啦。 咁毕竟佢每个礼拜都有新嘢，尤其是呢啲咁嘅 drama， 有突然间不搞出。先讲呢啲正常嚟讲，我唔会搞咁嘅，但系佢真系传到有啲大，尤其是因为佢同艺能人相关啦，变成出晒圈咯，变成嗰啲平时睇睇娱乐啊、睇艺能啊嗰啲嘢嘅人啊，都突然间知道哦，我哋嘅 fans， 因为有人咧直情系话。你啲参拜车至神社嘅，通通都要拉去吊路灯。我就谂紧，哇！你个呢、這个地图炮都广到有啲大，有啲远、哦。全日本一亿人，我谂保守估计都应该有五六千万人系睇艺能嘅艺人嘅，睇佢哋都要濑嘢，因为嗰、那个点解有个别名叫艺能神社，就系、是、艺能人都会去嗰度参拜嘅。只要系佢个就参拜，就要抵制佢啊！你熄鸠咗你个电视咯， 唔系啦， 即系 嗰句无谓玩无谓搞无谓搞到，唉， 即系虽然调翻转讲，相对于啱啱嗰啲，即系威力义务妨害，真系威力义务妨害真系拉得噶。之外咧，你抵制嗰啲人咧，虽然我地图炮好鬼广，都已经系相对比较温和，因为抵制毕竟合法，最少系合法嘅。不过后尾都有部分人讲冇乜人和应啦，主要系写得太大啊，大佬抵制几乎全日本嘅双艺能人。你抵得晒，你抵制得晒啊！啊，成个圈唔睇咯，好似我咁咯。咁啊算啦，咁我呢个礼拜又系要讲咗一惨呢啲咁啊 AI 相关嘅嘢啦。 好啦，咁就我哋嘅由不定期就变咗定期嘅AI 最前线，咁啊依家就到此为止啦。咁啊下个礼拜 AI 最前线再见啦。 未必系个礼拜嘅，咁啊， 不过都唔会睇太耐嘅。好，咁今个礼拜到此结束，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